城里。 潇洒，东西南北中， 彩虹高挂， 彩虹高挂。 那个是呀， 那个乐呀， 那个敲呀， 敲呀那个大。 那个是呀， 那个乐呀， 那个敲呀， 敲呀那个大。 嘿嘿呀，嘿嘿呀，嘿呀嘿嘿呀呀，嘿嘿呀，嘿嘿呀，嘿呀嘿嘿呀呀，嘿嘿呀，嘿嘿呀。 喜乐年华，你看那人风流，心也潇洒。东西南北中， 彩虹高挂。 那个乐呀， 那个 大， 那个 乐呀， 那个 大。 嘿嘿呀，嘿嘿呀，嘿呀，嘿嘿呀。

像个说书的人，用充满上瘾的口吻，跳过水坑，绕过小圈，等相遇的缘分。你用泥巴捏一座城，说将来要娶我进门，转多少身，过几次门，虚掷青春。少少的誓言还不稳，小小的泪水还在沉，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，

变了心，言而无信，人断了情，无谓伤心。 大家新年快乐！

讲，你永远不会明了。

want go away and pass me by. Don't acknowledge my smile when I try to say hello to you. Yeah, and all you got to do is not answer my call when I'm trying to get through. Keep me wondering why when all I can do is sigh. I just wanna say I just wanna touch, take, kiss, and I wish that I could be with you tonight. 'Cause you give me butterflies inside. I got to say that I must be dreaming, can't be real. You're not here with me. See what I can feel you're near to me. I caress you, let you taste the just so bliss. 不要离别的这样匆忙。 你可会想到你的故乡，多么寂寞多么凄凉，想一想你走后我的痛苦，想一想留给我的悲伤，走过来坐在我的身旁，都要离别的这样匆忙，要记住红河谷你的故乡， 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